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幸福有很多母亲。我们也趁机特别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乐乐他今天没有来，但是他会跟我们来，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的母亲一起来。但是我觉得幸福一直有个特色，就是只要来到幸福，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母亲节特别照顾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孩子，是就是没有与他的母亲一起来的孩子。Okay. 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一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新福圣经新约八十七页。由我来读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对百姓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城里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前进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就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记录你儿子他在世上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就是短短35分钟40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你的儿子他在世上如何以怜悯和大能施恩给他所遇见的人，而这怜悯和大能如今又如何施展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叫我们能够听，也特别求在座若还不认识你儿子的人，也借着今天我们传讲他的话语能够认识他，以至于来到他面前，以至于遇到他。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第一节，耶稣对百姓讲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今天的经文记录耶稣讲完什么话，之前我们花了四周时间所讲的平地宝训，讲了这一切话之后所行的两个神迹，他医治了一位百夫长的仆人，他叫拿因的寡妇的独生子死里复活。这两个神迹很显然的，路加要我们注意，很显然的与耶稣之前讲到的教训有关系，也与之后施洗约翰的见证，对施洗约翰的见证有关系。也就是说，这我们应该知道，医病赶鬼不是耶稣行神迹最终的目的，耶稣的神迹佐证他的教训， 而耶稣的教训和神迹都见证他的身份。耶稣他在平地保训，我们之前看到提出超乎一般人可行的道德标准，而且他要求人，你们听了这教训就要去行。听他教训的人，你我听到他的教训或许会想，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凭什么要信你？我凭什么要认真看待你对我说的话就去行？我会说，神迹在此我们可看见，最终的功能是叫人顺服耶稣，叫人听到他的话就去行。耶稣在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之后，行这两个神迹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经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当信这些事，这些事，这些神迹，应该叫人信做事的那一位。他进了加百农，加百农是彼得的家乡，也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基地。他之前在加百农的会堂教训人，也在加百农一并赶鬼。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他风闻他听过耶稣的事，并不奇怪，因为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这位百夫长听过耶稣，但显然他没有亲自见过耶稣。虽然耶稣曾经在这个人所建造的会堂里面教训人，马太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平行经文里面记录同一个事件，但是你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马太说百夫长那天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路加则记载百夫长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只透过代表对耶稣说话。所以，这两段平行的经文似乎有矛盾冲突，怎么办？今天我想趁机检视我们读圣经的方式，因为我们会遇到这一类的问题。遇到这一类看似有矛盾彼此冲突的经文，我们有两个选项。我们可以带着质疑的诠释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带着质疑的诠释，或带着信任的诠释 Trust， 带着信任的诠释，带着质疑的诠释读这类的经文。你的预设就是经文本身一定在哪里出了问题，马太或者路加其中有一个人必然有错或者作假。说你可能会说，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路加他添加了这百夫长没有亲自来到耶稣面前见耶稣面的这个细节。你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但你也不需要做这样的结论。带着信任的诠释，遇到这样子表面看来有冲突的经文，你的预设则是这样的冲突，经文之间这样是有合理的解释的，而且你也不会否认经文是真实的。马太和路加都叙述事实，但是你会说，按照当时受差遣的代表说话，就如同差遣人的那一位说话的惯例，马太他简略了百夫长派人替他说话的这件事。但是马太的记载是真实的，就如路加的记载是真实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带着质疑或带着信任的诠释，你都可以对经文做出合理的、符合个别不同前设的结论。那你应该问，哪一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预设立场？带着信任还是带着质疑？一个是有圣灵在心中动工而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选项，而且凭着信任的诠释才能够造就你的属灵生命，不是吗？我们心腹就是根据信任的诠释教导和讲道圣经。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所宝贵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所尊重的，我觉得所尊重的在这里比较是比较合宜的翻译，也就是说对百夫长来说，这个仆人不仅是他宝贵的财产， 也不仅是一个很有用的雇工，百夫长他在意仆人这一个人，他百夫长如此的在意，如此的尊重这位仆人，也多少透露这位百夫长他自己的为人如何。百夫长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根据历史记载，加百农当时并没有罗马军队，因此这位百夫长应该是隶属希律王的军队，但他仍然是为间接的为罗马政权效力。他与犹太人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某种对立的状态。历史家笔下所记录，当时的百夫长通常素质普遍欠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大老粗，是管100个兵丁的小军官吧。然而你注意，路加笔下的百夫长几乎都是好人，似乎都不是坏人。之后有一个在十字架旁边，他看到耶稣断气了，就颂赞上帝，说这人真是义人。还有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那个哥尼流，这或许与路加他自己是外邦人有关系，他会特别在意好外邦人，或者应该这么说，他会特别的留意蒙上帝恩典的外邦人。所以这位百夫长他风闻他听到耶稣的事，就请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去耶稣那里为他说情，要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这显示百夫长与当地犹太人有很好的关系，他做人很成功，他受到居民的爱戴，而且他应该有某种文化差异上的敏锐度。也许他明白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他不好直接的就去找一位犹太人的拉比，而犹太人的长老们经文说切切的为百夫长求耶稣。怎么求？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新约在此唯一次用所配得的 axios， 所配得的这个字正面的形容某一个人。在路加福音之后，与耶稣钉十字架的强盗会说，我们所受的，直接翻译是我们配得的，同一个字，这是负面的形容。为什么这位百夫长配得？犹太人的长老说，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而且他为我们建造会堂。一个聪明的地方官员会为了治理的缘故，为了要安抚民心，他会捐款建造会堂。但是一个人为百姓建造会堂就比较少见了。这应该不是只是基于政治考量，或不是单单某种统治的手段。这也不是说这位百夫长他归信犹太教，甚至他不见得像哥尼流是畏惧上帝的人，但至少显示百夫长在乎我们的百姓，他在乎犹太人，他爱我们，他对我们好，他捐出钱为我们盖教堂，因此他配得。这不也正是在教会常见的逻辑？奉献越多，你学位越高，你地位越显赫。之前我听到，你车开得越高档，大老板就越配得教会的停车位，配得坐在最前面，配得当长老，也值得教会牧师特别的关注，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耶稣他没有说什么，至少路加没有记录耶稣说什么。不论这位百夫长他配得不配的，耶稣他非常乐意救他的仆人，他就和他们同去。只不过还没有到百夫长家里，就遇见另一批 百夫长派来的使者，他的朋友。他托了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现在是怎样？阿诺啊，一下我来，一下是要我不要来？我自己会很不耐烦。你到底要怎样？也许百夫长他压力太大，他脑筋不清楚，这情有可原。或许他觉悟，要求一位犹太的拉比到他自己家里来，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套用彼得后来会说的话：外邦人和犹太人有如此亲密的来往，本是不合理的。那百夫长他自己怎么说？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不敢当。直接翻译，我不值得。我自己也以为不配去见你。注意，因为我不值得，因为我不配得，我不值得你来，我不配去到你面前。耶稣在路加福音，这是第一次他接触到的外邦人，就是这位百夫长。他没有直接和百夫长见面，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百夫长对耶稣说的话。百夫长对耶稣说的话，我认为不是一个人说的话，也不是他自己说的话，乃是就像彼得，天上指示他说的话。天上给他说的话，其实也就是彼得当初蒙召所说的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注意到百夫长他个人的谦卑，哎，他很谦卑，因此耶稣赞许他。但是如果只注重百夫长他个人的谦卑，其实我们就失去焦点，因为重点不是耶稣认出百夫长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不是重点。我们往往不明白，我们往往不了解，对基督徒来说，真正的谦卑不是某个人的好个性。什么意思？基督徒真正的谦卑，必然具体的在关系之中呈现出来。真正的谦卑不是那种细声细语说平安，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而是保罗怎么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说，真正基督徒的谦卑，不是我个性很谦卑，而是真心正确的评估他人比自己强，这也就是为何唯有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谦卑，因为唯有在基督里，你才可能真实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正因为别人在基督里确实比你强，也就是说，若百夫长谦卑，是因为他认出耶稣的身份和价值，在耶稣面前，与耶稣相较之下，他明白自己全然不值得，也不配得。与其说他谦卑，还不如说他正确的认出耶稣他的身份。就此来说，百夫长有比犹太人长老更好的基督论。虽然他不见得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而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基督论？我们认识什么样的基督？他应该理所当然为我们做事，理当为我们服务，应该赐福给我们的基督，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值得，我们配得。唯有那可以帮助我达到我的人生目的，给我我要的东西，叫我活出我自我价值的那个耶稣，才是配得我的耶稣。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自我价值，取决于他认识什么样的耶稣。 真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也必然是认知自己不值得也不配得的人。其实认耶稣基督他值得，就必认自己不配得。百夫长向耶稣承认他自己不值得也不配得，但是他也知道，他确信耶稣可以帮助他。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百夫长他知道耶稣有权柄有能力，但是你注意，他不仅知道耶稣有权柄有能力，他明白耶稣有什么样的权柄和能力。留意他怎么说，第八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他大可以说，耶稣我相信你有权柄，就像我有权柄一样，只要说一句话事就必成就了，正如我有权柄吩咐人去做事他就去做事。他不是这样说，你注意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curiously 很有趣，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就是说这位百夫长明白耶稣他有权柄，因为耶稣也是在权柄之下。换句话说，百夫长认知耶稣他是被授权的，被赋予权柄，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神学好到一个程度，叫他认得耶稣的权柄不是自己的。正如耶稣他自己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所以百夫长认出来耶稣他不仅是一个 miracle worker， 不仅是一个能够行神迹异能的神人，而是上帝所差遣来代表上帝的使者。所以他或许没有像犹太人那样期待弥赛亚，但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他认得耶稣是谁，他相信耶稣。所以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我们都知道新约有两次记录耶稣稀奇或惊奇，他一次惊奇或诧异什么？他家乡拿撒勒人的不信，他一次稀奇这外邦人百夫长的信心。在所有人之中，在所有人之中，耶稣家乡的人最应该信，在所有人之中，这位百夫长最不应该信。为什么？因为他与基督无关，他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他为以色列国的仇敌工作，而且他是有钱人。因为百夫长的薪水可能是一般士兵的50到100倍，而且要命的是人人都说他好，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很难，甚至不可能信耶稣。这让人最不可能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不值得也不配，除非什么？耶稣稀奇这人的信心，其实无非就是耶稣他赞叹圣灵在人这人身上的工作，上帝的恩典居然也临到这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转过身来对跟随的众人说，很明显的他要跟随的人明白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之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们不知道耶稣那天最终有没有说一句话，只知道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个城去，这城名叫拿因， 只有路加记录这件事情，只有路加记录耶稣去拿因，一座距离加百农大约一天走路行程，距离拿撒勒不远的城。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的死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病。 So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可能是接近日落来黄昏，耶稣已经走了一天的行程，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永生，上帝独生儿子与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是个死人，在城外的路上见面。犹太人的习俗是尽快当天下葬死人，所以这人才死不久，可能只几个小时。他的母亲又是寡妇，也就是说这个妇人曾经是某个人的妻子，但现在不在世。他曾经是某人的母亲，但现在不在世。毕竟一个失去独生儿子的寡妇是什么？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依靠、没有盼望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她没有生路，顶多只能依靠亲友救济。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怜悯这个字直接翻译就是动了心肠。我们的主有心肠可动。有趣的是，耶稣他去另一个死人坟墓的时候，他自己哭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并非不能够体会死亡带给人的忧伤。人面对死亡哭泣是最合宜的反应，但他对那寡妇说不要哭，这不是空虚的安慰，他不要难过，不要哭，这是命令。耶稣命令那寡妇不要哭，因为他不再有什么好哭的了。于是他前进，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按照摩西律法，耶稣他触摸死人的棺，你要说棺木或棺台或者那个台子，就是受到污染，就不洁净，就成了不洁净的，就像他之前伸手摸那患麻风病的人，就如耶稣那时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吧。耶稣前进按着杠，他说什么？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我命令你起来。他把死人当活人医，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你仔细想这句话，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这句话是大概所有圣经中最不符合逻辑的一句话，因为死人不会坐起来，死人也不会说话。百夫长不是对耶稣说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个说一句话直接翻译，你只要说一个字。哇，在这边耶稣只说一个字，那中文不是一个字，但希腊文只是一个字，起来。或精确一点，原文是被动的语气，一个字的命令，你被起来。那死人就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所以耶稣那天发出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不要哭，展现他的怜悯；第二个命令你起来，表示他有胜过死亡的全能。但是发这两个命令的那个人，他自己有一天没有人会怜悯他，他自己有一天也必须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我好奇他那天是否预见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要被人抬到坟墓里。 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这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用词，形容九百多年前先知以利亚叫另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耶和华听了以利亚的呼求，孩子的生命就归回给他，他就活了。以利亚把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了房间，交给他的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说那英的寡妇那天她运气很好，她儿子选了个好日子死。哎，还到几日，在他出殡的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是耶稣。我们不确定那英城里的人是否认得耶稣，那天没有人展现百夫长那样的信心，也没有人求耶稣怜悯寡妇，更没有人要求他要叫那少年人复活，只因为主耶稣他动了心肠。所以你可以说寡妇得回他儿子，不止得回他儿子，他也得回他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 I don't know， 也许那天正好是母亲节，至少那天对那位寡妇来说是母亲节，因为那天他自己好像也自己从死里复活，他重生，再次成为少年人的母亲。所以在座的孩子们，我不知道你们送母亲什么母亲节礼物，我建议枕头，枕头很好用，好的枕头。但是我真正建议的是遇见耶稣。遇见耶稣就是你们可以送你们母亲最好的礼物。在座的母亲们，不要奢望你的孩子送你什么礼物，但是要求主赐给你最大的礼物，就是叫你的孩子们遇见耶稣。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这个人，这个大先知，就如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叫死人复活。他们又说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或直接翻译上帝临到 visit 临到他的百姓中间。这反映当时人们对弥赛亚的期待。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沉默400年之后，终于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就如最后一位先知，旧约的先知马拉基所说的。也就如摩西他早就预言的，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听从他。确实，一个说一个字就能够医治，发一个命令就可以叫死人复活的人，你们我们应该听从他。这就是神迹的意义。今天经文的两个神迹见证耶稣他之前的教训，见证他说的话是可信的，而你们听了就要去行。这两个神迹也彰显主耶稣他乐意怜悯，他有能力医治，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通常讲到这里是结束，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怜悯，他大有能力，他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但是他不见得总是医治啊。他也没有叫每一个死人复活。至少我所知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人是从死里复活。他也没有叫我们死去的亲人复活，他甚至没有叫当时每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人中起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他乐意怜悯？我们怎么知道他也乐意，他有能力将死去的儿子交给母亲？ 所以主耶稣他稀奇百夫长的信心，那叫上帝儿子稀奇的那个信心，如今也赐给我们。我们以为百夫长的信心很稀奇，但他信心是什么信心？不外乎就是眼不见就信的那信心，就是你我必须有的信心。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他，其他人也可以叫死人复活，但是唯有他，唯有他为我们这些死人，我们这些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死，好叫我们活过来。耶稣那时候的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信了，然而耶稣说我们比那些人看过神迹的人更有福。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说？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你我这些蒙恩得以信耶稣的人，我们凭着信心盼望什么？我们对什么未见之事有确据？就是主耶稣叫死人复活，不是吗？是的，信他的人也经历死亡，你我会经历死亡。我们自己与我们所爱的人都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不像那些保罗说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因为为什么保罗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像那没有指望的世人那样忧伤？因为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在耶稣里死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能只是说将来我们要在天堂见面，你要真正得到安慰，你要具体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要信主耶稣他死了复活了。拿因的寡妇他那天得着最好的礼物，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你问他他要什么礼物，他甚至想不到这是他可以得着的礼物，他的独生儿子死而复生。我们中间若有做父母的有母亲失去儿女的，这会是你要的，但是他的儿子终究还是死了，但是他自己终究还是死了。如果他只得着神迹而没有得着基督，其实他就什么都没有得着。但是我想耶稣有怜悯，他赐下更大的恩典。更大的恩典比独生儿子死而复生更大的恩典。而我们就是凭着这个信心得着这更大的恩典。我们的死人没有复活，但是我们的死人有一天要复活。若在基督里，上帝要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儿子他不仅有心肠，他有怜悯的心肠，他乐意医治，他更有能力叫死人复活，因为他自己从死人中复活，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样我们在世上忧愁，却不像没有盼望的世人那样忧愁。这样的安慰能够叫世上失去所爱的人有盼望，也有份于拿因寡妇失而复得的喜乐。我们不配，但是你乐意， 我们不值得，但是你赐给我们信心，好叫我们得着你的儿子最大的恩典。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